据南朝鲜网报自主时报报道，反对萨德驱逐炭疽军平泽市民行动20号在平泽市的乌山美空军基地前举行记者会，并宣布投入监视萨德装备搬进和炭疽军实验的活动。他们决定从这一天开始进行对霸占南朝鲜美军基地的环境监视活动，并公开其结果。